欢迎收睇学人沙龙。大家好啊，我是曾卓贤。咁同大家今晚我哋一起倾呢个学术偈嘅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谭家齐啦，咁啊卡文啦，徐仲文啦，同埋 Stan 啊，咪黎东耀。咁啊，大家好啦。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不得了啦，咁啊大明西游记。咁啊西游记大家知啦，咁啊讲孙悟空。咁但我哋今次咧系大明西游记，咁其实讲咧就系郑和下西洋嘅故仔。咁同大家讲正式讲郑和下西洋嘅故事之前咧，都想请家齐讲下我哋今晚呢个组合有咩期许。咁虽然我哋之前都讲过，咁啊再都发挥一下，讲下家齐。 唔系，其实我哋而家现代学术咧，学术有可以学术有专攻啦。咁就系、是、即系个分科已经好紧要。咁我哋都希望咧，能够喺一啲唔同嘅分科之间咧，可以有一啲互动。咁我哋即系嚟自唔同嘅背景啦。咁我文学嘅、历史嘅，阿卡文嘅建筑，游走建筑历史之间啦。咁啊，东耀都系啦 ，Stan。 我其实影视界嘅。 咁我哋其实咁撞埋一齐，系啊。咁就艺术啦。咁我哋撞埋一齐。咁希望可能多角度咁去睇問題啦。咁就算即使係歷史學嘅研究，其實都有好多細嘅分門別類。譬如我自己可能發仔史多啲啦，我哋另外有啲拍檔可能係做軍事嘅，或者係做藝術嘅。咁樣我哋再去講埋類似嘅話題，譬如鄭和咁樣。咁我哋講出嚟一定係同從政治史嘅、軍事史嘅睇會好唔同。 嗯 啊，咁希望一個宏觀啲嘅角度啦，係咪啊？大家都係咁睇。 係啊，即係雖然我自己咧就係做城市史或者係建築史咁，但係咧我對於今日嗰個題目咧都好有興趣，因為鄭和展現嘅咧就唔係純粹係一個即係明朝嘅歷史，其實咧係將中國咧擺喺一個世界史裏面嘅，即係佢點樣將即係中國同埋其他外邊嘅地方聯繫起嚟，似乎係一個好重要嘅題目嚟。 咁啊，譬如鄭和下西洋嘅故仔啦，一般嚟講我哋嘅理解咧啊，就係即係宣揚呢個大明嘅國威啊，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亦都系即系明，我哋大明亦都系汉族为本体啦。我哋咁去理解，比起之前嘅蒙古嘅统治或者之后嘅清嘅统治，都系一个汉族嘅一个体统。咁所以我哋会理所当然咁认为啦。尤其系明朝驱逐呢个蒙古人出去之后咧，咁就呢个我哋汉族为本体啊为主导嘅嘢。咁其实忽视咗咧，其实例如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呢个马三宝呢个郑和呢个太监本身背后佢一个即系好多元嘅。我哋可以話係世界史嘅精華所在嘅一個血統或者一個背景，咁啊，依一點咧，即係值得同大家講下。 喂，同埋影視界嘅 Stan 啦， 太監喎， 你點樣理解太監或者喺影視裏邊點樣？ 其實咧，首先咧，通常我去面對一啲啲歷史人物咧，首先最緊要咧就係諗想像佢個形象係咩？因為呢個就同我平時我所謂影視界意思，即係我中意睇古裝片啊、電影啊、劇。首先就係、是、其實我成日都諗鄭和究竟佢個樣係似我哋典型嘅中國人，定係會唔會有啲西方人嘅樣嘅咧？我覺得首先定一個形象，咁咧會俾觀眾咧係容易啲去代入今日。 佢超級高大咯，我就係知道嚇，即係非常之高大咁啊！即係應該係超過190以上嘅。 喺靖難之變裏面有啲戰功啦，咁係打得嘅嚇，咁應該要呢、這個應該都真嘅。 咁我咧就梗係即刻諗起我睇過嘅一套內地嘅古裝劇，就係鄭和下西洋，你估邊個做啊？就係、是、羅家良。喂，其實咧，你想象到啦，其實同一般正常嗰、那個我哋對明朝宦官，梗係咪啊陰陽怪氣啊，通常都係咁嘅形象。喂，但係咧，其實咧，鄭和係另一種宦官形象，係、羅家良、哦，高大威猛、哦，我兒時嘅偶像咁、哦、樣嘅、哦。咁我又唔知。其實點解會出現一個咁正面嘅宦官形象啊？喺呢個鄭和呢個 case 嗰度。 喂，我咁啊，鄭和如果喺今日嘅世界，可能係一個奧巴咁樣，即係又係油頭粉臉，但係好高大啊，好大隻啊咁樣，咁會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形象啦。咁我相信咧，佢呢個形象喺明朝嘅宦官世界裏面咧，其實佢又唔係學立歸雞群嘅，咁、係因為好多其他都外族嘅宦官咧，都喺大明嘅王朝裏面去侍奉啦，咁並且亦都有唔少外交嘅任務咧，即係由呢班咁嘅宦官去進行。咁啊，鄭和咧，其實就唔係唯一一個下西洋嘅宦官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宦官咧，東洋又有去，南洋都有去嚇，咁、係一個即係可以話係明朝嘅習慣啦，咁亦都甚至乎係 繼承了元朝的習慣啦。咁即係喺度插兩句，好簡單咁講一講，其實就係、是、即係以宦官嚟到去進行外交活動啦。咁喺當時東亞甚至乎成個亞洲世界嘅王朝之間咧，係一個正常嘅做法嚟。咁啊，正常嘅做法也者就係、是、即係大家都接受呢個講法，呢、這個咁嘅呢啲咁嘅人士啦，即係皇帝嘅家奴。咁啊嚟到去傳話，去可能解釋一啲政策啊等等，咁既係有一個唔係好正式嘅感覺，咁但係又有一個直達權力核心嘅一個咁嘅內容，咁所以就即係有時係尤其是係強國同埋相對於弱嘅外國之間咧一個交流裏面好重要嘅一個元素。 其實即係如果除咗用所謂宦官，我褪後少少用俘虜啦，即係大家知道鄭和其實係當時嘅明朝攻入雲南嘅時候嘅俘虜嘅身份，用俘虜或者用宦官咧，其實喺世界史裏邊係好常見。譬如就舉個例，馬穆留克，馬穆留克呢個字嘅名字就係、是、咁埃及嘅馬穆留克嘅帝國，其實就係馬穆留克就係呢個奴隸嘅後裔啊奴隸嚟嘅名字。咁而當時點解要用多奴隸咧？其實佢個好處就係父母傷亡啊嘛，即係冇家庭、冇家累、冇背景，咁所以咧佢打仗啊，或者佢要做一啲艱險任務嘅時候咧，無後顧之憂。咁亦都唔使驚佢咧可以被收埋，因為冇父冇家冇背景。咁而宦官第二個好處咧就冇下一代啊嘛。咁冇下一代咧又係冇後顧之憂，亦都唔怕俾人哋去挟持或者俘虜。咁所以鄭和嘅身份就係孤兒，再加太監。咁所以其實佢側邊冇人咯。咁所以佢效忠嘅對象，所以簡單就係我啦。就是我皇帝，所以宦官集团或者使用宦官咧，其实喺中亚世界，无论系亚洲嘅东边或亚洲西边，系一个好常见。奥图曼啊，大量都会使用呢啲宦官嘅系统。 其实我怀疑呢个你讲紧冇下一代呢样嘢系另一个原因，即系促使到选择宦官，因为冇下一代，咁即系唔会喺另一个地方落咗下西洋之后，喺嗰度建立一个新政权，成为一个新嘅王朝，会唔会系咁咧？ 好有道理。 系啊，咁啊，即系冇唔会有传位嘅担心吓。 阿卓然话用到俘虏呢个字，头先阿嘉齐又话系外族宦官，咁呢啲咁嘅小朋友，即系俾佢哋捉咗，其实捉翻嚟作为宦官噶，系咪咧？即系郑和都系好细个就喺云南就即系俾人捉咗，作为宦官。咁呢个系即系当时明朝嘅一个好即系常用嘅手法嚟。 系啊，之前我同另外历史系嘅教授，大家都识嘅张卫国咧，咁啊倾过，张卫国自己嘅考证咧，佢就话其实呢、這個鄭和先祖咧，就應該係中亞布哈拉人士，即、就、係、是、我哋話即係超姆九姓粟特嘅地方嘅人士嚟嘅。咁其實佢亦都喺大雲南呢個地方咧，其實早有五世，即係有五代之前咧，就已經喺雲南就落地生根。其實係當地嘅一啲我哋叫蒙古帝國之下嘅色目人士啦，咁即係除了蒙古本地人之外，即是当时的联盟蒙古联部落联盟之外的外族的人士。咁其实他已经在云南好耐，咁要同当地大理的一啲譬如穆王府大家听过的即嗰啲嘅地方的地头虫啦，同 穆王府明朝建立的 係啦， 咁、就是、但係之前就即可能是一个好强的即是蒙古人控制的一个地区啦，咁亦都蒙古人不是亲自派人控制的，好多时候就是派佢啲最信得过中亚的即是佢嗰啲联盟的盟友喺嗰度即係做主政。咁嗰啲班色目人同埋当地嘅汉人又好，云南嘅少数民族都好，佢哋係冇特别嘅地缘关系。咁所以一个空降嘅统治者啦，咁佢唯有依靠嘅就係蒙古人嘅权威。咁所以特別信得過。 係啊，同埋如果即係最近都去咗雲南旅行啦，咁你知道好多啲少數民族噶嘛。咁其實啲雲南嘅少數民族，如果你數落去咧，好多其實係有佢係嗰個少數民族嘅上邊，可能係蒙古嚟嘅，或者係由藏去過嚟。咁當然如果蒙古過嚟，有機會係清先過嚟嘅。咁但係其實你會見到當地雲南咧，就係一個好多元嘅種族嘅集居嘅一個地方。咁而所以 係即係揾羅家良做喎，因為佢個樣鬼鬼地， 鬼鬼地啊， 所以就佢做呢個色目人又啱曬， 又高大啦， 係咯， 係啊。咁而且佢即係所以佢當時做明朝建立之後，攻咗入雲南，因為雲南都係叫最後即係、就是、蒙古喺依、這個。西南地方的唯一最后剩下的据点，咁到攻咗云南之后咧，就捉咗马家 即係馬家三寶呢位小朋友，咁就捉咗佢，咁就因為捉咗佢嘅過程啦，咁就呢班咁嘅小朋友呢亦都會即係行公刑，咁然後呢就準備呢做太監。咁而即係先要講明行公刑係好淒涼好淒慘嘅一件事啦，咁但係其實呢就比起盡殺啲俘虜啊，或者隨意咁去殺戮咧，其實依個已經係一種所謂留遺使用同埋留佢一命嘅做法。咁 啊，我覺得仲慘喎、啊！你真係覺得咁樣好啲咩？人道啲？ 當事人覺得唔慘就得啦。我有兩點想好快咁講一講。第一點就係頭先提到雲南咧，如果我哋即係從整個亞洲嘅世界嚟去睇咧，佢由於係一個蒙古人統治比較耐嘅地方，咁亦都係一班色目人，就係嚟自唔同嘅中亞嘅地區。咁佢哋混集喺雲南嗰度嚟到去幫蒙古人統治啦，咁所以咧佢嗰個同蒙古嘅淵源係好深嘅、因為大理嚇即係俾呢個蒙古人嘅控制係早過南宋，咁啊亦都即係鄭和嘅家族咧喺嗰度咁盤踞咗咁耐咧，就有一定嘅即係可能地緣嘅基礎啦。咁但係最緊要嘅就係同呢個中亞世啊蒙古人嗰個聯繫好深嘅。咁亦都我哋知道雲南嘅地理位置同印度啊中南半島都有交往，咁其實係導致即係鄭和嗰、那個Upbringing 咧，即係佢嗰個成長咧，係好所謂 metropolitan 嘅，即係好國際化嘅。咁對佢日後嘅任務咧，好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嚟。 譬如大家可能都忽視嘅，由雲南其實去經緬甸，其實沿住一啲河流，其實去南到去到太平洋，其實係一條好直嘅一條路。咁其實即係如果你大家印象，即係譬如英法當時爭奪中南半島啊、田面公路啊嗰啲位置，相關嘅位置度修建一啲道路去通。咁除咗緬甸呢條路之外，亦都可以喺雲南向住西行。咁穿過一啲嘅幽靈嘅地帶咧，其實就可以去到印度嘅東部，喺今日孟加拉嘅啲地方。咁而且翻去向北啊，就其實好快就已經入到拉薩，去到西藏。咁我哋話依啲嘅脈絡咧，喺蒙古人嘅世界裏面咧就見到脈絡。咁但係喺我哋漢族或者以香港咁去睇咧，可能雲南就有邊陲同埋好山卡拉。咁但係喺佢心目中咧，就有四通八達嘅地方。 咪好簡單，再講另一點咧，就係即係宦官嘅使用咧，確實係即係喺明初咧都比較普遍一啲。咁但係即係明太祖有一個限制嘅，就係、是、自己漢人咧就最好唔好做呢樣嘢啦。咁於是乎咧，最簡單嘅宦官來源咧，第一就係戰俘，第二咧就是、可能外族啦。立功嘅時候，你唔使俾好多鷹犬，唔使俾好多即係得意嘅嘢我啦，俾人我。就係啲淹咗嘅男仔啦，唔該嚇，或者係啲靚女啊，咁你就供入嚟，咁呢個就係、是、即係當時可能明朝啦，繼承咗蒙古人嘅一啲做法咧，就要求周邊嘅國家啦，就供佢哋需要嘅太監。 係啊，就算明朝自己咧，都係我哋話係世界帝國嘅一環啦，所以佢去繼承咗蒙古一啲渭水呢個世界帝國位置嘅時候咧，點樣用呢啲外族咧，都係佢需要把握嘅地方。咁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大家繼續講。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学人沙龙，咁我哋继续讲咧郑和嘅故仔啊。咁啊，正话都讲到啦，即系宦官系当时嘅即系重要嘅人物啦，亦都讲到咧，即系郑和嘅一个叫国际化嘅背景同埋蒙古嘅背景咧，其实系一个缩影。明朝嘅初年咧，点样去继承蒙古呢个世界帝国喺东亚嘅一个权力圈同埋势力圈？咁呢個都係可能喺一般漢族為中心嘅諗法裏面咧，少啲關注嘅有關鄭和嘅故仔。 係啊，呢個咧好似同我哋一般咧對於宦官嘅形象咧好唔同喎。啊，頭先阿 Stan 就講到話，即係羅家亮咁啊，即係高大威猛嘅，咁啊又係外族人士。咁但係我哋一般都會覺得宦官係捉啲細路翻嚟去世，咁然後咧其實佢哋目的都係侍奉即係皇帝啊，作為即係好似仆人咁嘅角色。咁但係點解即係鄭和可以擔當一個咁重要嘅職位，又或者係其實永樂年間好似好多宦官都似乎係做緊一啲即係朝廷上面即係舉足輕重嘅角色嘅。 唔係咁，我哋即係講到明朝嘅宦和啦。如果係傳統嘅中國歷史嘅講法，就係即係宦官喺明朝權力好大嘅，咁啊以至到可能搞到朝政有紊亂嘅情況出現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可能喺學術上比較常見嘅一啲 定見啦，即係會係咁樣講。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技術上嚟講咧，點解宦官呢種即係所謂皇帝嘅家奴咧，佢哋會有咁大嘅權力咧？咁其中一個特別嘅原因就係因為宮廷嘅設計啦。咁啊點都係外廷內廷之分。咁有人傳話嘅傳話者就係宦官。咁但係傳話到個地步，可能唔係淨係傳話到去喺皇帝枕宮以外嘅外廷，而係遠到去外國嘅。咁佢哋都係有類似嘅功能啦。咁所以即係宦官嚟去傳話咧，似乎就係一個技術上面咧習慣咗嘅嘢。咁但係即係明朝開始建立咧，第一個皇帝明太祖啦。咁頭先阿蔡賢亦都講過，明朝繼承咗元朝嗰個世界帝國啦。咁但係即係明太祖咧，佢嘅諗法咧就同佢即係後尾第三任嘅明朝皇帝啦，即係佢個仔啊明成祖，因為中間有阿建文皇帝，明太祖嘅皇太孫咁樣繼位，咁但係就俾人篡位，靖難之變呢啲後話啦。咁嗱，但係明太祖咧同阿明成祖有一個好大嘅分別，明太祖吃過虧啊。明太祖喺將元朝勢力驅逐出中原嘅過程當中咧，咁就有一啲大仗咧就喺漠北打過，咁啊即係所以唔係咁容易打得贏。佢就估計咧，即係要用一個必勝嘅方式咧，就唯有可能守住長城線啦。咁嚟到去建立佢嘅帝國咧，就最穩陣。咁於是乎，佢首都都擺喺南京，即係南京就係同北方嗰個邊界係好遠，咁所以係一個好安全嘅做法嚟。咁亦都即係佢講明啊，南洋啊、西洋嗰啲國家大家唔好掂啊，佢係不爭之國啊，佢係《和平祖訓》裏面嘅講明嘅。咁換言之係咩咧？集中全國力量去抗擊蒙古。咁佢亦都將佢啲王子咧就分封曬喺個長城沿線啦。咁所以點解後嚟明朝皇帝朱棣咧，佢有咁多兵力，咁就係原因就係明太祖將佢哋變成咗一個戰略嘅重點。咁但係咧，明成祖登位之後咧，個做法就完全唔同啦，遷咗即係慢慢遷到去北京啦。咁亦都係一個進攻型嘅帝國啦。原因好簡單嘅啫，佢唔係要守住明太祖嘅帝國。而是要重建忽必烈的帝國，他是要做新的忽必烈，咁將整個東亞咧，即係如果可以嘅話，掃曬翻嚟。不過唔係好成功啦，或者可能都係有好多軍事上面有挫折啊等等嚇。咁所以明太祖同明成祖咧好大分別。咁明太祖就絕對唔用，喺好少見到佢用宦官啦。佢唔用宦官到個地步咧，見到佢唔少記載。佢就係派嗰啲大學生啊，國子監嘅監生啦，就走去做外交任務。咁於是乎去朝鮮啊，即係之前係高麗啦，去朝鮮啦，咁或者去其他嘅國家咧，都係用大學生嚟到去做，咁所以好似好正經咁樣。但係到明成祖又唔同啦，明成祖咧個玩法咧就係派佢嗰啲私人嘅agent 啊，嗰啲手下咧。就是宦官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依一點咧好特別嘅，嗱，你正話我哋之前咧，一般去諗嗰啲外交事務啦，咁通常都係揾啲正話你講嘅士大夫做。咁士大夫讀咩書多啊？儒生啊嘛，讀儒家典籍啊，讀經典啊，咪同你講下嗰啲道德啊。咁啊，韓國好受依派啦，大家知啦。咁啊，一不嬲都好啱啱傾啱嘴型。咁但係你諗下呢個成祖玩法咧，其實就真係好唔同。佢揾啲其實係蒙古背景嘅人啊。或者一啲外來嘅文明嘅人啦，咁佢啲人咧，佢哋肯定唔係儒家文化圈嘅人，唔係儒家文化出身。咁其實就係咩咧？就話我而家同你啊，要同你 make a deal 係嘛 ？You have low cut 係嘛？即係你手上冇牌打啦係嘛？即係其實佢要依種人去同佢做外交事務。咁所以其實呢一班人係好唔同。咁你要用依種完全唔同嘅人咧，一種儒家文化圈嗰種人以外嘅人去做做嗰啲例外嘅事，咁就同嗰啲外國嘅力量去溝通咧，就 帶出一樣嘢喎。會唔會其實嗰陣時嗰、那個成個朝廷裏面咧，其實推動夏西洋咧，係真係成個朝廷嘅士大夫系統，定係皇帝一個人，佢嘅好主觀嘅 desire，所以佢就只可以揾一啲近身嘅。 依、這個係依、這個嗱，我哋 你好重要嘅。 我哋從舉例去，譬如我哋正話其中一件事啦，有人認為係同鄭和有關嘅，有人認為其實唔係鄭和嚟嘅，咁就係永樂三年四年左右嘅時候，咁就同呢個日本咁啊當時嘅幕府嘅將軍足利義滿咁啊傾呢個勘合貿易， 咁其實當時因為倭寇其實已經嚴重，因為其實日本亂到韭菜，好多嗰啲武士就喺東南亞、南洋啊、東洋啲地方就打家劫舍，大家都聽聞聽過就知噶啦。咁所以我哋話，我每年間都禁止出海啊，呢啲情況都係事實。咁當時就同日本去傾，就話不如咁啦，你哋我哋就同你整一個貿易嘅路線，咁啊做一個做生意，咁我哋即係俾簡單講就係明朝讓利啦，即係俾啲利益 正規化個貿易啦， 將嗰啲利益就歸翻你幕府獨家所有。咁你幫我手搞一下嗰啲海盜，咁然後咧阿足利義就捉鬼咗嗰啲對馬島啊。嗰啲咁嘅地方嗰啲海盜即刻送 交人俾你， 係啊，交啲人俾你，你睇下我幾勁，即刻就打曬嗰啲咁嘅，捉曬啲海盜啦，冇啦，冇海盜啦，咁樣我哋可以做生意啦，咁其實都有啲似我哋後來而家當代啲咩索馬啲海盜類似，即係我哋幫你管翻地區嘅一啲嘅混亂，就同你做一個顛色貿易。咁有人認為依次係鄭和去嘅，咁有啲人認為都大力質疑，冇可能係鄭和去。咁呢個就留翻， 呢個令我諗起 呢個傳疑。咁但係我足利義滿就係、是、 足利義滿咁樣講咧，其實咧足利義滿其中一個喺歷史上好大貢獻咧，就係起咗金閣寺啊嘛，喺京都金閣寺。據我所知咧，當時的確係有一啲明朝嘅使臣係直頭喺金閣寺嗰度去同佢會面嘅，即係我睇過啲資料啦。咁就喂，會唔會係？鄭和有份去噶， 係有人認為係鄭和去嘅，咁有人就否認。咁但係點都好啦，一定係當時永樂帝已經要解決呢個外讓嘅問題係事實嚟。 但係其實都唔知係咪真係鄭和去，因為咧喺永樂年間咧，其實鄭和唔係唯一一個即係下西洋或者即係去海外即係航行嘅一個即係宦官。其實咧喺永樂年間都有成即係差唔多成20次咧有呢啲咁樣嘅出使外地，而且咧即係好奇怪就係頭先講嘅就係、是、全部都係宦官帶領嘅。 咪宦官嘅好處咧，就係頭先講就係佢講一啲好私人嘅要求，都可以比較唔會有好多包袱啦。佢好容易去講。咁第二 係啦，咁啊，鄭和咪下西洋啦，係咪？咁啊，用宦官都係事實，咁啊好多次。咁我諗呢個情況都同大家因為史料嘅過去啦，其實明朝到中後期咧，連鄭和嘅事蹟都好多都。唔係好記得佢哋自己 包事， 咁所以咧，我諗鄭和都變咗個圖騰噶啦，即係大家不如話所有啲外交嘅嘢都歸咗鄭和啦咁。咁當然鄭和都係好重要嘅人物，係事實嚟嘅。咁我哋話幾次下西洋有總共前後七次啦。咁依啲下西洋嘅事蹟細節就好多，咁我哋冇辦法咁傾偈啊，講唔曬啦。咁但係咧，我可以舉一個例子，當時其實同當時東南亞啲情況有關係。咁譬如我哋話當時嘅有一個新興嘅國家叫滿勒加。滿勒加咧就拼音咧就係馬勒馬六甲，即係馬六甲啦，即係新加坡嘅位置，係啦，就係、是、馬當時就係滿勒加咁嘅譯法。咁我哋話咧，依個地方其實都係咧一啲嘅本身咧係啲沙丘啊、海灘、淺灘嘅地方。咁本身咧其實係一啲華人過去嘅啲海盜嘅盤居咗。咁咧就即係華人華裔啦。咁啊鄭和就去到之後咧，就去捉咗依啲所謂唔聽話嘅海盜，咁啊將佢哋殺咗。將佢哋清除，咁然後就扶植咗一啲咧，由其實喺蘇門伯勒就搭立啦，同埋印尼嘅依嗰啲遺族咧，就有啲移咗去呢個地方，咁就係滿勒加咧，就係當時咧就建立，咁佢哋咧係信呢個穆斯林嘅，咁然後就建立咗一個穆斯林嘅親鄭和嘅力量，就喺新加坡，今日嘅新加坡依個叫滿勒加嘅地方，就成立咗個國家，咁呢個國家咧後來就成為咗鄭和出海嘅一個關鍵嘅基地。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下，鄭和下西洋其中一件事解決嘅，喺早期頭三次下西洋主要解決嘅問題，就係、是、出西洋前，首先喺南洋解決補給同埋出港。咁佢睇中嘅咧就係新加坡，咁所以都係幾百倍。 我見到有啲記載咧，即係頭先你講話，即係剿滅海盜呢啲咧，直情係好似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戰役，話幾千人死嘅，即係可以見到佢嗰個艦隊咧，嗰個軍力其實係都唔弱嘅，即係你可以即係清除咗一個幾千人嘅一個海盜嘅集團。 喂，咪住先，我細個中學嗰陣時讀咧和平之師嚟嘅喎，點解會？咁多戰爭啊！ 和平都係支持 啊！西洋嗰陣時， 咁佢話平時都係和平嘅旗號嘅。但如果你決定要同我唔和平咧，咁我就決定同你唔和平咯。即係佢本身 就是如果能够倾偈咧都倾偈。咁所以喺东南亚其实后来而家大家咧普遍啲好多嘅地方都视三宝为重要嘅人物嘅。咁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马来西亚啦。咁其实你去马来西亚一定会去，可能有跟团又好啦，或者有人带都去啲三宝庙啊嗰啲嘅地方。咁都系当时大家都佢系即系怀念佢啊，或者感恩佢对东南亚嘅一啲嘅贡献。咁都我谂都正面嘅，所以我相信。 咪二万几人咧，对于东南亚或者甚至乎可能印度洋好多国家嚟讲咧，都系即系比较压倒性嘅武力嚟嘅。几场战争喺石兰啦，即系而家斯里兰卡，喺爪哇啦，咁头先都讲过喺马来加大啦。咁啊，一啲即係爭戰咧，係發生過，咁亦都即係通常都係中國方面勝利啦，因為無論武備同埋人力咧，都係可能係勝幾籌。咁啊，呢個就係鄭和嘅功績啦，或者可能係又打又傾嘅一個結果啦。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咧，我頭先即係想講嘅就係呢班宦官啦，佢唔單止係宦官，佢仲係外國人啊，或者外籍人士。咁所以佢哋咧，譬如會去朝鮮嘅一啲外交事務，由朝鮮籍嘅宦官，日本好有機會日本籍，或者係佢識日語嘅。咁啊，點解南洋係鄭和啊？因為佢係識牧人，因為佢係穆斯林，因為佢應該講得通當地嘅語言。 係啊，所以我哋估唔到嘅係咪啊？嗰啲華裔嘅海盜，中國海盜咧，反而係要消滅嚇。咁啊，穆斯林世界嘅一啲親我哋嘅人士咧，反而都可以利用呢、這個咧，就係明朝國際關係有趣之處。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學人沙龙，我哋继续讲咧郑和嘅故仔啊。咁啊，做你容许我咧做少少高速嘅补充，因为咧有啲事咧需要讲清楚先会大家会理解好啲。咁啊，譬如正话我哋讲到即系譬如佢从东洋嘅解决啲问题，其实就同呢、這个呢、這个倭寇嘅问题有关系啦。咁譬如同南洋嘅一啲嘅问题，咁就同补给有关系。咁向住西行嘅其中一个原因就因为当时嘅蒙古系主要嘅敌人，啊蒙古嘅。其实嘅渭水咧，散落喺整个中亚、西亚，甚至乎印度一个广大嘅范围咧，其实都系蒙古嘅后裔嘅管理系统。咁当时嘅最强其中一个咧，就可能系拐子帖木儿，嗰个所谓帖木儿汗国。咁帖木儿汗国咧，其实咧就讲嘅话要同入咗明朝噶。咁明成祖咧，其实有谂过咧系要打帖木儿嘅。其实两边咧都同一时间虎视眈眈。咁结果两个咧喺话要打之前咧，各自都即系离世 啊！帖木儿死先啦， 帖木儿死先，死咗一啲时间。咁但系两边其实都系即系简单讲系一个好有张力嘅一个状况。咁所以你可以谂下点解个原因，点解要下西洋咧？其实就系因为个蒙古占领住所有一个 Eurasia， 即系个欧亚中心嘅呢个地方嘅土地。咁所以明朝作为一个东亚嘅帝国，要向外扩展咧，海路咧系其实一个好合理嘅解决嘅方法。咁所以呢个系第一。咁第二个就正话，譬如讲到呢个满勒加或者呢个东南亚嘅情况啦。其实东南亚当时咧，或者由中南半岛到东南亚咧，其实系俾我哋汉族或者我哋华人咧系长期忽视。我哋话即系成个东南亚喺九至十一世纪咧，其实经历咗一批我哋叫做印度化嘅一个过程。我话当时印度嘅一啲嘅海洋嘅，即系尤其系印度南部一啲独立嘅小国啊，一啲地方咧，其实佢向住呢个东边咧，一啲海洋嘅路线咧，其实向住东南亚咧，系有大规模嘅长期嘅移民嘅。咁呢啲移民早期系啲佛教国家嚟嘅，咁亦都之后咧，亦都有啲印度教嘅力量，咁然后慢慢亦都有穆斯林力量。点解咧？就是、因为当时嘅印度南部嘅一啲嘅海洋嘅造船或者航海人咧，其实好多系阿拉伯人过咗去印度，咁然后都去咗中南亚。咁所以呢个东南亚到今日呢个组成里边嘅好多嘅族群，点解有啲系穆斯林啊？点解有啲系同印度教或者印度嘅族裔有啲相近咧？其实就系因为咁嚟。咁所以。鄭和下西洋其實是面對一個完全不同的格局，跟我們以前談過什麼西域啊，那些北方的外族是完全不同的格局。那你想想，如果是漢族呢，可能真的沒有辦法了解和處理，這個可能就是鄭和的優勢，或者不會 很care，還有鄭和的優勢呢，或者重要的一件事，可能跟剛才卓賢說的話題很有關係，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現在會大部分的主流學術呢，都會認為東南亞的穆斯林化、伊斯蘭教化呢，是跟印度方向、印度人方向嗰個傳播有關係。咁但係而家最近嘅一啲研究咧，其實就係講緊 明朝去即控制成個中原的過程當中，不少住在中國沿海的穆斯林那些色目人呢，去逃難，逃難的目的地就是在東南亞的地區。咁於是乎咧，其實可以話就係色目人都係其中一個使到東南亞伊斯蘭化嘅一個重要嘅元素。咁而鄭和作為一個色目人，作為一個可能可以同呢班喺東南亞散落嘅穆斯林溝通嘅，甚至用自己語言去討論嘅人物咧，其實嗰個優勢係喺呢度添。 其實嘉齊提咗個好好嘅點啊，呢個都要即係講深少少冇辦法。即係我哋話鄭和其實係一個穆斯林，本身係穆斯林，佢下面嘅好多得力助手都係太監，都係穆斯林。咁所以去到好多嘅東南亞啲小國去做溝通嘅時候，其實大家未必會視大明係啊，譬如佢信其他嘅宗教，佢就會認為大明加 plus 穆斯林就係依一個保存系統嘅管治者。咁所以佢好多人會認為三寶，點解三寶廟啊，甚至係東南亞，甚至係印度啊，甚至印度西部啊，依啲穆斯林世界會視即係依個鄭和簡直係即係神級嘅人物。其實就係因為佢係一個所謂穆斯林嘅代表。所以嘉齊講得好啱，就係、是、我話我哋有人會甚至要認為推動東南亞穆斯林化其中一個代表人物就係鄭和。咁呢個可能同我哋理解嘅鄭和西洋可能完全唔同，甚至相反嘅故事。 我直頭今日咧真係長知識了啊！真係，喂，我仲係記住緊咧，我中學嗰陣時咧背嗰幾個 point 啊。尋找魏帝下落啊，嚇咩宣揚國威咁呢啲，咁喂，咁但係同似乎同尋找魏帝下落究竟有冇關係先？我以前成日都係諗呢樣嘢，呢個係爭拗點嚟喎，可能 江山底定啦，咁啊，大家都係姓朱嘅，其實大爭議應該冇乜嘅，揾唔揾到魏帝咧，其實對於明成祖可能嗰、那個要求或者對佢哋嘅影響不大，咁我覺得咁樣動周章嚟到去搞一個咁大規模嘅幾次下西洋，如果為咗揾一個人，實在太浪漫啦，咁你應該即係如果佢愛人，我信任， 都影響唔到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帝國。 如果係佢個敵人，我就覺得最好佢消失啦。 不過我又覺得揾唔揾到，我又唔肯定啊。不過我覺得就算揾到咧，我哋都唔會知道嘅。佢點會揾？佢揾到佢，梗係殺嘅啦。佢又點會同人哋公佈話我殺咗自己個侄咧？真係揾到佢，我覺得係咁。 都係有道理。 咪咁樣即係尋找遺帝啊，或者有種種宣揚國威，都好漢族中心嘅一個睇法啦。咁其實如果我哋如果從全球嘅角度嚟去講，呢啲都唔應該好重要。並且從結果嚟去講啦，咁宣揚國威既係一個事實啦，咁但係宣揚國威為咗啲乜？即係你純粹去話俾人聽，我嘅國家好強大、好偉大，其實有啲咁多無聊噶嘛。咁頭先阿卓然講嘅就係戰略嘅目標。咁即係同天目儀嘅帝國可能爭戰啦，或者甚至乎有個更大嘅野心，會唔會去重建蒙古嗰個帝國？即係佢以中國人為核心，或者以姓朱嘅呢家人為核心，重建一個世界嘅秩序。咁呢個都係佢個可能野心所在。咁呢件事呢，未必全個中國嘅人都咁高興啦，因為農民傷財嘛。咁但係就總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會好熱心去支持呢件事。咁 我 觀嘅。 我打機呀，譬如打嗰啲戰略遊戲，有一個詞語我覺得了解呢啲好後，就叫戰爭迷霧。咁一個戰爭迷霧呢，就即係話呢，你未探索個地圖呢，就好似一個雲咁封住，你睇唔到。咁我覺得戰爭迷霧呢，好適合去解釋鄭和下西洋其中一啲段部分。就係、是、個世界其實唔係好似而家咁有衛星，其實你係唔知道嗰度係有啲咩。咁所以你要去探索，然後攞到第一手嘅資料，我先知道有啲乜嘢。咁點解我要去知道嗰度有啲咩呢？就係因為我有一個戰略擴張嘅需要。咁所以正話其實連返我哋講法就係，因為我哋有一個重建世界帝國嘅需要，而因為中亞嘅地方被阻擋，所以我哋需要喺南洋嘅地方、西洋嘅地方做一個通行，然後尋找可能盟友啦、敵人啦、尋找一啲可能戰略合作嘅位置啦。咁所以我哋話西洋，即係話西洋一直除咗頭三次之外，慢慢越嚟越咧，就一路延伸到穿過咗斯里蘭卡啦，甚至去到印度西部啦，甚至去到叫霍魯木茲海峽啦，即係今日可能波斯灣成日大家風雲變色嘅地方。咁因為霍魯木茲海峽北上咧，其實好快就會進入伊朗心臟，咁然後就可以進入到其實就係天目儀啊、中亞幾個伊爾汗國嘅後裔啊呢啲地方。咁亦都有嘗試過鄭和船隊咧，係去到東非嘅。 咁有啲人會認為咧，鄭和啲邊緣嘅後裔啊，或者聯繫咧，可能去到馬格達加斯加啊，有啲地方啊咁嘅地方。咁而啲東非嘅地方咧，有啲人亦都話信仰三寶啊咁。咁亦都有嘗試有講過話咧，三寶嘅船隊咧係有去過紅海嘅。咁而紅海咧就俾依、這個正話講嘅埃及嗰啲嘅馬馬流客擋住咗，話你唔可以入紅海。咁所以依啲都係當時嘗試鄭和做探索嘅目標。咁而對於西非當然，所以對於東非、印度西部、阿拉伯海嘅探索航海咧，咁喺當地嘅一啲技術裏面就更加多係鄭和係用一種探索嘅方式，即其實就係想知道嗰度有啲乜嘢。咁就同喺東南亞建立殖民地啊、打海盜啊、同滿勒加合作啊，就好唔同。咁就喺嗰邊咧，其實係用一種探索冒險航海嘅方式係運作。 但係呢個所謂即係探索去到東非啊、阿拉伯地帶咧，其實都係佢後期嗰啲航程先至會咁做。佢、幾乎上即係第一、二、三次嘅旅程咧，其實個航程係一模一樣嘅，即係先由南京去出發，咁跟住就去到東南亞，咁啊去到即係印度，咁佢就翻轉頭噶啦。咁但係咧，即係去到第四、第五、第六次。就似乎咧，就真係好即係特意咧，就係即係向 大膽 向西嚇擴展咧，去遠啲嘅地方。 係啊，即都係，所以係有目標嘅，係有戰略嘅目標。咁所以你話去東非揾偉帝，我就係唔信嘅。即係 喂，就係 結果揾咗只麒麟翻嚟 啊！有我睇過有個英國軍官啦，咁佢係後屘寫書啊嘛，Memphis 啊嘛。直头写了一本一四日，他说他去了美国的。究竟真定假？或者其实有没有战略需要先？ 当时去美国难一点的，就是发现身体都仲要100年。 不是是极度困难 的。原因是因为个洋流啊同埋可能季风嗰个关系。咁喺中国呢边呢，如果要去经过太平洋去到加州呢，咁係要向白令海峡兜过去先可以做到。咁、那个航程大概应该係，如果帆船时代啊，係要七八个月。 喂，就算有风啊到岛啊都要有船先得㗎嘛，嘉文啊。咁我哋话啲其实啲船当时都好特别㗎嘛。 是啊，其实呢我哋睇到好多嘅记载呢都话船队呢出发嘅其实基本上都系一样，就系、是、南京嘅出发。咁有好多人呢就以为呢即系南京呢，即系因为当时呢有一个好出名嘅船厂叫龙江船厂。咁就话即系嗰个宝船其实系咪龙江船厂嗰度即系制造㗎呢。咁但系近年呢多咗一啲嘅考古嘅印证呢，都认为呢龙江船厂同埋宝船厂呢其实系两个唔同嘅一个 地方嚟嘅。龙江船厂呢就喺秦淮河附近。咁因为佢近秦淮河，佢未必可以做到一隻咁大手嘅寶船咧，即係同我哋即係而家即係古籍上面記載，好似有啲唔同。咁但係咧就寶船廠咧，而家有啲嘅考古嘅遺址咧，就發現咧可能咧就係喺長江邊嘅。咁所以咧就話，即係如果你做咗一隻大船咧，其實就可以一出咧就出到去遠住長江，咁就跟住可以出海咯。咁寶船廠咧最近即係近年咧就有啲嘅即係考古嘅遺址啦。咁喺南京咧，如果大家而家去到南京咧，都會可以去到一個叫寶船廠。保存遺址公園啊，咁睇到當時嗰、那個即係、就是、一啲嘅遺址嘅嚇。 雖然誒龍江船廠係咪真係做過鄭和出下西洋嘅嗰只咁嗰啲咁巨型嘅保存就有啲爭議咧。不過其實喺個保存廠而家遺跡見到嘅一啲特色咧，都值得講下嘅，即係其實都表現咗嗰陣時，其實嗰個明朝嗰陣時嗰個建築啊、技術啊，咁呢方面都唔低嘅。譬如發現咗有一啲好近似，即係喺個地面嗰度，有一陣好近似而家嘅一啲所謂石屎啊，或者混凝土啊，呢啲咁嘅好堅硬嘅結構啦，又或者其實就亦都先係喺一啲木裝咁樣嚟到去做一個地基啊，咁呢啲其實都挺有趣的，我覺得。 同埋佢話個船嘅木嘅結構，其實應該都有參考，即、就是、當時本身中國嘅建築嗰啲特色咯。 嗱，其實呢個亦都值得講嘅，就係、是、咧，究竟寶船係一路都係話有成一百幾丈，四十四丈啊，一百幾米，係咁咁巨型嘅船，有好多人咧。即刻咧就會否定咗，究竟係冇可能嘅。咁當然啦，我唔係呢方面專家咧，我就不過我都有懷疑㗎啦，肯定。咁但係咧，我就引發我諗啊，即係因為係木船呢一種嘅結構，咁點樣可以做到呢一種木船，或者係咪真係做到呢個咁大型嘅木船咧？ 阿 Sir， 我覺得你依個觀點咧好有意思，不過咧你都要飲啖水，唞一陣先，下一節翻嚟繼續講。 我哋嚟到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咁啊，继续讲郑和嘅故仔啊。咁啊 ，Stan 啊，正话你讲到咧嗰个船嘅构建嘅问题啦。咁我知道你好熟啲木结构啊嗰啲咁嘅嘢。你觉得嗰啲宝船里边有冇啲可以应用到，可能同中国本身对木结构嘅把握有联系嘅部分，或者佢哋有冇啲咩特色可以分享下？ 我学咧就学建筑啦、起楼啦，不过造船我真系冇学过。不過我有少少聯想到嘅，即係其中一個爭議點，就係究竟有冇可能做到咁巨型140米到長嘅木船啊，仲要喺海洋嗰度航行，究竟有冇可能呢？有冇可能？我真係答唔到。不過我會聯想到同中國啦或者東方嘅木結構，可能有一啲特色咧，係會幫助到做一啲比較巨型啲嘅木船嘅，譬如中國建築嘅木結構特色就係用大量好大數量嘅，而亦都每一個構件可能係相對比較細小啲嘅構件嚟做，嚟到砌埋一個巨型嘅框架嘛。咁好多細嘅構件，即係有好多嘅接縫啦，好多 joints 啦。咁呢啲咁嘅 joint 其實越多 joint， 理論上簡單嚟講就係卸力啦，即係喺卸力嗰度係應該係好啲噶嘛。咁會唔會其實嗰陣時因為有應用到呢一方面，譬如中國嘅木結構嘅技術，一啲特別多一啲叫 movement joint 啊，或者一啲比較有活動性嘅一啲接縫，所以係令到可以成隻船咧，其實佢。我哋睇佢唔係一架好硬骨骨嘅船，因為你反而有好硬骨嘅船，即係等於點解竹棚可以抵禦到颱風係好過金屬嘅棚，因為你喺海洋裏面可能四面八方嘅海浪衝擊過嚟，咁反而一個相對柔軟啦，甚至乎不斷有輕微變形嘅一個嘅船嘅結構咧，可能係比起一個即係現代嘅用鋼鐵啊嚇呢啲咁樣嘅結構咧，係更加好嘅，或者更加適合嘅。咁可能呢一方面咧，係令到佢有機會係做一啲比較大啲嘅船嘅，比起西方當時嚟講。 我相信。唔好話明朝啦，當時整個世界裏面呢，其實外洋船或者要跨海嘅船呢都係好難做。咁以阿拉伯嘅呢嘅經驗，好多呢都係啲好細小嘅船去做嘅，即係雖然係海洋，但都係偏細，因為越大嘅船呢結構啊樣嘅難度越高。咁所以又大架又可以遠洋航行嘅大名嘅寶船呢，真係好神奇嘅一個事物嚟。 但係咧，即係鄭和嘅船隊咧，其實好誇張嘅。如果你諗翻，佢係即係27,000人至到30,000人啊，咁即係所謂嘅寶船，其實佢唔係一艘嘅，可能真係一個大型嘅船隊，其實可能幾十隻，甚至即係上百隻嘅船。如果你諗翻咧，即係哥倫布當時即係發現新大陸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得幾艘船。咁所以即係其實如果我想像，如果我係即係一個東南亞嘅國家，或者即係頭先東非啊、阿拉伯嘅國家，哇！突然間見到喺海裏邊有即係咁大嘅船隊。突然间嚟到咧，其实嗰个都几震撼下 嘅。明朝嘅船队咧，咁系一个好夸张嘅存在嚟。咁啊，对于可能阿拉伯啊，或者系东南亚嘅地区咧，佢哋见到咁铺天盖地嚟到咧，嗰个震慑力系好大。咁于是乎个外交进行咧，其实相对应该好顺利。你点佢同佢哋咁夸张技术嘅船队去武力去抗争啫？咁但系即系呢个震慑力量咧，即系固之然可能系要做到啲船咁夸张咁大嘅原因。咁但系咧，我哋又唔好觉得喺东南亚或者喺东非啊，喺东非或者喺呢、這个印度人一带嗰啲人咧，系完全对呢巨型嘅船系冇经验。咁原因系咩咧？其实元朝嘅时代咧，中国即系嚟自中国嘅船咧。亦都應該係有鄭和船隊咁嘅規模，即係咁巨型嘅。咁啊，資料來源就係喺元朝一個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杜達咧，佢嘅即係見聞啦，佢遊記裏面咧，其實有交代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啲中國船係點樣做的，第二樣交代嘅咧就係佢講喺東非啊， 如果要或者在印度南部呢要去到中國呢就最好坐那些中國船，它的艙啊裡面那些結構啊甚至乎動力的系統啊是怎樣的呢，那這本巴道就有詳細的交代。那剛才 Stan 講得很好的一點就是中國的木結構呢它是以不斷地重複自己的即是 multiple 的 multiple 的方式來到去建構。那如果我們想像呢譬如阿拉伯船或者歐洲船呢它們的建築呢是用一個龍骨來到去做基礎，那就要很大條木了，怎樣去拼合一條這麼大的木做那個船的脊梁呢，那如果是鄭和的船有成100米至140米左右的這樣大細，咁就意味住要咁長嘅龍骨喎，咁技術上當然係唔可能啦。咁於是乎呢可能點解西方世界日本人或者係好多即係外國嘅學者佢哋唔係好認同鄭和嘅船係會咁大，咁就係從佢哋嗰個技術嗰、那個角度嚟去着眼。咁但係中國船係點樣嘅呢？中國船呢其實就係好多部件去構成，你想象下將嘅船橫切開好多份，然後將嗰啲橫切嘅部分黐埋，咁就係中國船嗰個建構嘅特點啦。咁但係呢啲咁嘅橫切部分點樣黐埋？哦，就係、是、我哋以前咧，直唔係誤會嘅，一直會以為咧，哦，中國船嘅設計好有心思，就有隔水倉。咁啲隔水倉就係一個地方咧，其中一個位穿咗咧，隻船都唔會沉嘅，因為其他部件仲喺度啊嘛。咁但係個隔水倉其實當初嘅設計，如果我哋從嗰個船嘅結構嚟講咧，就唔係為咗隔水咁簡單。主要就是它要在個船用橫格的方式，即是橫的結構的方式來到去撐起船。咁於是乎呢佢就係將個船，如果我哋想象佢係切開一份份嘅拼埋嗰啲位，唔係就係嗰啲隔水倉。咁如果用咁嘅方式嚟到去建構啲船呢就確實係有可能。咁伊本巴道達呢佢提過中國船嗰個建造呢嗰啲可能上百米長嘅遠洋嘅大輪係點樣嘅呢，首先係起咗嗰個船邊緣個船板啊，即係嗰個 hook 啊，即係嗰個船殼。咁然後即係整好個船殼之後咧，再好似頭先我咁講咧，就係打橫地去將一個個嗰啲即係橫嘅隔水倉嘅木板咧嚟到去建構。咁以至到咧，佢係比較即係大嘅結構咧，就係咁樣形成咗出嚟。咁而咁樣大嘅結構咧，可能一個大嘅問題係究竟佢個船底係尖嘅定係平嘅咧？咁要喺學界都係好大嘅爭議。咁因為遠洋嘅船最緊要都係能夠可能食住呢啲風浪咁樣 穩定， 係啊穩定啊。咁呢個就洋船，即、就、係、是、深海船嘅一個做法啦。咁但係有唔少嘅中國嘅文獻啦，咁啊考古嘅證據啦，咁啊同埋學者嘅研究咧，佢個結論就係、是、鄭和嘅大船咧，嗰啲寶船咧，可能係平底嘅。咁平底就係讓佢係因為咁大嘅結構咧，反而係冇咁怕風浪， 因為佢夠大夠重， 係啦，咁啊，即係而亦都係相對建造係容易啲，亦都適合頭先我所講嘅，即係嗰種你整咗外邊嘅船板，然後將佢連埋一齊，即係唔需要有條好大嘅龍骨喺度做基礎。即係如果係遠洋船、尖底嘅船咧，有條龍骨就好啲。 唔係咁，大家船都裝好多好嘢啊，係嘛？我哋都可以講下嗰啲所謂寶物啊，有啲咩好嘢啊？當時啊， 嚇咁啊，寶船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裝自己啲寶出去嘛。你都冇寶俾人，咁人哋唔會換啲寶俾你。 所以依種所謂我哋講嘅即係朝貢貿易嘅一個系統啦，咁其中一個點就係話，即係中國係善於以一啲好大量咁樣送禮嘅方式，去同嗰啲嘅地方嘅小國，佢所謂嘅小國好多咧，我哋用今日啲觀念即、就、係、是、其實即係啲地頭蟲啊， 城邦 好細嘅城邦啊，甚至乎係一啲地踎啊，一啲強盜啊，只不過佢係被 endorse 啊，被肯定嘅一班人，咁所以佢哋就可以同佢溝通，咁啊做啲咁樣嘅貿易去送禮，咁我哋話依一個咁嘅過程咧，都係其中一個明朝即係探索嘅一個過程。 咪大家諗下咧，如果有人突然之間開架勞斯萊斯，或者甚至乎一個大貨櫃車送禮俾你嘅，你會唔會拒絕佢啊？ 嗯， 即係你我同佢打仗，咁而中國人當時最主要嘅輸出咧，就係輸出瓷器啊。瓷器是整個東南亞世界、阿拉伯世界咧，後嚟嘅即係可以話係最渴市嘅奢侈品嚟。咁啊，鄭和咧，其實我成日都講到佢帶嚟咗點樣嘅物質生活俾中國人。咁但係我哋調翻轉嚟去睇全球嘅角度嚟去講咧，佢係影響咗整個東南亞世界、穆斯林世界，甚至乎遠到歐洲嗰個文化風尚、飲食習慣，就係、是、自此咧，即係由阿拉伯 八世界開始到到歐洲啦，佢哋都係以中國瓷器為風常。咁、 嗯、 有時可能係入口中國瓷器啦，入唔到嘅咪自己仿造啦。喺個仿造過程裏面咧，佢哋嘅技術啦。啊，或者係佢哋嘅生產咧，都有好大嘅提升。 你舉個例啦，印度有揾到中國製明朝製嘅瓷器，咁但係嗰啲瓷器裏邊咧係有梵天啊，即係有印度教嘅一啲嘅樣嘅嘢擺喺度。咁即係簡單講就係明朝整嘅時候嘅 order， 整係為咗幫印度做而設。咁所以你會見到當時嘅貿易其實係存在同埋有效。 其實而家有啲考古遺址，即係揾到嗰啲沉船咧，即係中國出嚟嘅沉船，都係入邊係全部係裝滿住瓷器，即係其實都係一啲即係送貨啊，一啲貨船，一啲貿易嘅船嚟嘅。 係啊，咁同埋另外有一個好大嘅爭議啦，都可以臨尾可以提一提，即係譬如話當時嘅農民商財嘅論述啦，即係有人認為即係我哋唔再搞下西洋啦，就係因為農民商財。咁有一批嘅學者咧，其實係認為咧，當時嘅夏西人係有貢獻嘅經濟上面，咁就其中譬如從東南亞嘅購物嗰度咧，其實係買咗啲胡椒翻嚟。咁因為正話都講咗嘛，你要對同北方嘅蒙古嘅爭族咧，其實你係需要有糧餉啦，同埋需要有啲物資。咁胡椒咧，其實係當時北方嘅士兵驅逐寒氣嘅有效嘅用。咁胡椒加只小肥羊係咪好開心先？同埋即係你就可以抵禦寒冷啊嘛。咁所以胡椒 冇得遺棄啊， 亦都係當時嘅我哋叫實物糧餉，即係當時嘅士兵嘅糧餉係用實物去交割，就唔係俾錢。咁所以胡椒係重要嘅。糧餉嘅物資，咁所以而呢啲過程都係要同東南亞溝通去做，咁所以都係有貢獻嘅。 咪胡椒其實早到宋朝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資薪啦，或者係俾士兵啊、官員嘅糧餉嘅方法，因為佢係輕但係名貴啊嘛。咁啊，但係頭先我哋所提到咧，咁我哋都知道對正話西洋對中國嗰、那個物質生活係好大嘅豐富。咁但係換翻轉嚟講咧，如果我哋從一個全球貿易嘅角度嚟去睇咧。鄭和是使到中國的商品在外國有市場，即是大家見過啲好嘢，咁啊瓷器又好，或者中國嗰啲物質生活好豐富又好，自然就會希望咧買到中國嘅貨物。咁呢個長遠都係造成咗可能中國貨物嘅輸出一個好重要嘅基礎。 係啊，你話大明咧係繼承呢個蒙古世界帝國嘅地位，但係隨住蒙古喺中亞世界個國嘅瓦解咧，可能寶船嘅事業咧亦都陷入個停滯。咁下一次咧再發現海洋咧，已經係近代嘅事啦。